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本期的这里是大兴，您将听到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大兴工匠系列报道之为了一块更香的酱豆腐》，和新闻专稿对北京永林医院赵永林院长的专访。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咱们平时从超市买到的王致和腐乳，其中每年有5000万瓶的酱豆腐和臭豆腐就来自于大兴，他们的生产基地就是位于金银店镇的北京宝金龙食品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刘金伟27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豆制品制作业的高级技师，并且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首席技师工作室。刘金伟的首席技师工作室解决了王致和品牌腐乳的几大难题，比如他们自主研发的豆制品自动设备就大大的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为了一块更香的酱豆腐》。2008年，已经在西单的一所超市做到主管的刘金伟回到了老家青店镇，和父亲一起创业。当时的王致和腐乳在全国有几十个加工厂，刘金伟父亲的豆制品加工厂就是其中的一家。那个时候工厂面临着内部人员少、外部市场竞争激烈的局面，刘金伟从装卸工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地了解了工厂的每一个环节。为了把豆制品加工业做大做强，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于是那时才27岁的刘金伟报考了豆制品加工制作的高级技师。 当时考高级技师比现在这个难度高不少，当时没有书本，不像现在咱们考技师或高级技师有配套的书或配套题、复习题，那会儿都没有，都是靠那个我们行业里有相互聊天、工艺流程，包括那个机器设备、各种参数，这一点自己汇总吧。当时有导师，导师要是必须得写论文，然后得有伺候老师，前面坐着，你下边那个拿论文跟老师那个说呗。 其他的困难都可以慢慢的克服，可这论文刘金伟却从来都没有写过。于是他便耍了一个小聪明， 网上也有关于豆制品制作的那种论文，当时我随便上网也下来了一个，想那个偷懒嘛，导师那个说不行，你那个从网上下来的，因为我们那行业圈特小，反正哪个老师发表过什么，他们那个专家团伙一看就知道。 抄袭论文的小伎俩一下子就被识破了，看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后悔又着急的样子，老师给予了指点。 因为咱们北方主要吃红腐乳跟臭豆腐，南方主要吃白腐乳，你从那个南北腐乳之间的区别，从那墨制那方面写下论文。 论文有了方向，刘金伟便下起了真功夫， 让我坐那个火车，然后去广东，因为广东是咱们中国做白腐乳 最权威的那个地方，通过联系当地厂家，然后简单上当地服饰厂，然后那个学习了一下做白布的制作过程，然后回到北京之后就着手开始写东西嘛，写了大概有两周吧，断断续续的。然后中间呢也始终跟那个导师就是进行那个沟通，然后到最后呢大概一个月就那个一篇论文刚写完，写完之后呢让导师带着我们，然后去跟那个专家组吧再沟通，就那个考试就是审呗，就通过了。那专家组不管说是老师也好还是那种专家也好，他们对那个评价相对来说还不低呢。 最后刘金伟也终于通过了考核，成为了当时豆制品加工制作业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同年刘金伟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首席技师工作室，这个项目是由大兴区人力社会保障局扶植的。当时他带领着自己的团队，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在生产加工方面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啊，人是最好管的也是最不好管的，所以说能用机器解决的问题尽量不用人。你像好多比如说职工带着情绪上班，因为好多操作那个流程啊都是靠人的经验或者说人的那个用感官去观察那豆腐脑点的好与坏，所以说它存在一点那个心情不愉快那方面带到工作当中，它那个肯定影响了各方面的，包括出品率啊，包括那个磨出的浆纯与不纯啊，里边含水的高与低啊，都有影响。所以说开始重点在那个机械化程度那方面开始那个探讨研发。 于是刘金伟的首席技师工作室经过了几年的实践和研究，终于成功的制作出了一套全自动豆制品生产设备。 就是咱们以前的鉴卷环节都是纯手工，然后那个职工把豆腐块放在那个菌种里浸泡，然后又费工，职工还累，然后那个产品质量也不好控制。然后通过大概2年的研发吧，然后又研发出一条自动切块喷菌的一道设备，现在已经用了大概有个5-6年了吧，效果挺理想的。还包括那个旋盖机，以前呢都是人拿手工去拧，然后肯定会存在拧得不结实，汤流出来或溢出来，也影响产品质量。然后上了一套那个跟厂家自就是相互合作，然后弄了一套自动拧盖口感的机器。那咱们这行业没有说生产出来就适合咱们这行业的机器，每套机器都是靠厂家跟我们相互合作相互探讨。也许那台机器吧，从一有那想法到出那个整台机子能使的机子，大概需要2年甚至3年或者5年。 有意思的是，很多传统加工业的加工程序，有的环节可以省人力，有的环节不但省不了人力，对人的要求还特别苛刻。刘金伟告诉记者，一罐王致和的酱豆腐共有12块，要分4次来装，一次装3块才能够全部装完。而这装罐工的手可不是一般的手，它是到目前为止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 男同志装不了，然后手粗的装不了，只能现在说那女的，然后就比较瘦的，那个手比较细的。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为了一块更香的酱豆腐，中华老字号王致和的腐乳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这腐乳块上有白点的问题却一直影响着老百姓的感受。 实际上没对老百姓吃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感官老百姓看有长的白点儿。没有食欲，然后通过降低那个白点数量啊， 让老百姓更有食欲了，他们产品卖的好了。能通过一个温湿度控制，包括咱们那个黄豆，春天的黄豆应该泡浸泡多长时间，磨制磨多长时间，到时候点卤点那豆子哪儿的老与嫩，都跟那个有时间关系。夏天泡多长时间，好多技术参数，那操作好多，但是想做精，做好挺难的。 就这样，刘金伟又一次带着他的首席技师工作室，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在不影响之前酱豆腐营养和口味的前提下，降低和淡化了表面的白点儿，让王致和的酱豆腐真正的做到了色香味俱全。目前由刘金伟首席技师工作室自主研发的项目，不仅通过了王致和总部的审批，而且已经全面应用到了整个行业的生产当中去了。现在王致和腐乳在全国的生产基地仅保留了三家，而北京宝金龙食品有限公司则可以称得上是这三家中的佼佼者。从一把黄豆到一瓶酱豆腐的生产过程需要四个多月的时间，这其中任何一道手续都是相当讲究的。 咱们黄豆主要是从那个东北和安徽那两个地儿，东北的油脂相对来说含得高，安徽属于蛋白含得高，相当于把东北跟安徽黄豆相结合，对咱们那产品质量最好。然后通过收完黄豆之后做筛选，把里面的石子啊什么杂质筛选出去之后，再通过浸泡、磨制、姜辣分离，然后把豆浆煮熟，再制坯，形成豆腐块，然后再接紧挡毛，然后再那腌制，然后装瓶，然后灌汤，然后再发酵三个月，然后再出清理贴标，这个过程大概需要最短的需要四个月。 入行十几年来，刘金伟对自己家生产的酱豆腐也是百吃不厌。 他们有的做食品不吃食品，咱举个例子，就是咱们那个市场包括那个辣条，他们掺的烂包东西，包括咱们那个路边吃那炸臭豆腐，那都是通过那种说白了真是变质而产生的那种臭味儿，他们肯定自己都不吃。那咱们酱豆臭豆腐，从我父亲那时候开始做，一直到现在了，将近20多年了。我们家炖肉、还有涮羊肉、包括早点，全吃，因为我对你放心。 为了在同行业里保持领先水平，每隔半年，刘金伟都会和工作室的成员把市面上其他品牌的腐乳制品买回来，一一品尝，从中取长补短。如果去掉包装，在众多品牌的豆腐块里，刘金伟一下子就能够尝出哪一块是自己家生产的酱豆腐。 王致和红腐乳吧，我个人感觉有四个特点，就是细软鲜香，然后咱们煎豆块放在嘴里能化了，就是那种细软，它就不用说了。鲜的它咱们吃那，如果把那皮剥开光吃里边那个瓤，就所以咱煎的时候里边发淡黄色，或者说有点发白那种黄色，稍微有点红色，黄豆做成豆腐鲜味儿都能尝出来，香味就不用说了，咱里边有各种香料，就细软鲜香嘛，四个字。 北京宝金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王致和腐乳，一直都是刘金伟和他团队的骄傲。 有时候跟团旅游呗，然后去超市，然后那个团里有自己的那朋友，超市比如买咸菜啊，或者买什么的。然后无意当中就瞅见那个酱豆腐了，后来他说：“你看您是你们生产的吧？因为每个基地都有不同的喷码、不同的编号。一看，因为咱们这大兴嘛，地大头， 啊， 这就是咱们这生产的。咱们底下那个商标上面都背着咱们厂子名嘛。后来我那旅行团的朋友，我说我就买一瓶呗，回去尝尝呗。啊，我说没事，你等回到北京，你有机会来我们单位。”反正酱豆腐在那儿生产的有的是。 多年来，刘金伟和他的首席技师工作室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喜人的成绩。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待工人如家人。在工厂里，不管是新老员工，提到刘金伟都对他赞不绝口。 咱那个清理车间那进虫纹，咱家里比较困难，也是孩子上学，老公又不能正常工作，全靠他一人，家里有老人，当这块儿到了春节五的给一定的经济补偿，拿点慰问品再看看，看望一下困难职工，当这块儿咱刘经理这块儿还比较人性化，像咱每年夏天带咱工人旅游一趟，到年节给咱这个职工分点米呀、肉啊、蔬菜什么的。 我觉得他工作中比较严谨，嗯，认真，然后那个也比较负责任，再一个就是说创新的意识比较强，生活中就是一个大哥的那个角色，真是谁家有事儿或者是谁有什么事儿，他就用实际行动去帮人家。 提起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刘金伟说， 咱们那儿不是随着那个京津冀一起，然后咱们那儿计划呢，利用两三年时间从那个和外地建一个厂子，咱们北京这块呢主要生产精品，包括研发，实业总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为了一块更香的，为了一块更香的酱豆腐。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刘丽霞对北京永林医院总院长赵永林的专访。 我呢是腰疼，严重的时候呢直不起腰来，坐下就起不来，躺着不能翻身，到医院拍了个片儿，诊断为腰肌劳损。后来听朋友说，大兴永林按摩研究院的赵院长特别擅长治这种病，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了。赵院长是通过手法按摩，并施以针法，再加上综合理疗，见效特别快，也就十几次吧，腰就不疼了。 刚才的这段录音来自患者甘女士，录音中所说的赵院长正是本期人在大兴的嘉宾，北京永林医院的赵永林。从1990年开始从事中西医结合骨科治疗研究以来，赵大夫集众名家之所长，总结研发出了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法。他告诉记者， 我们目前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无创、无副作用，绿色环保。 1997年，赵永林在大兴枣园社区开了第一家永林门诊，刚开始并没有马上得到居民们的认可。 出来自己创业，当时那会儿还比较年轻，那么接触的一些病人呢，感觉我们这么年轻会看病吗？有一位老先生找我们来看腰间盘突出，一进门，哟，会看病吗？我说您试试，我说您坐这儿，我给您查查。给他查完以后，说了他的病情，然后给他治完了以后，我说那个您交钱去吧。那我交30次的，不行，你交一次的。他说我给你多交钱还不成？我说您回去琢磨琢磨，是不是上当了？您要觉得上当，明儿就别来了。后来这个病号对我们认可了。 从事中西医骨科治疗研究26年以来，赵永林大夫治愈的患者已经有几千人之多，赵大夫也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有一腰间盘突出动活不了一个女的，新建的，我到她家给她出诊，在治疗当中呢，她闺女7岁小孩儿，正好在从那个院里头走。我一看这孩子，我说你们家孩子，你叫他过来。他说怎么了？我说你家孩子可能颈椎有问题。我说那后边怎么一包啊？后来我就叫过来，我一摸这脖子，反突畸形，上面还侧着位，他不能站，一摸他就疼，就哭。我说这孩子，我说你头晕头疼吧？他说是。我说你胳膊腿麻吧？麻。我说恶心吐吧？恶心。然后心慌气短吗？有。他妈都愣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这孩子这错着位，压着脊髓，压着血管呢。 我说他比你厉害，我说你给你家孩子赶紧照片子去，明儿照片子加过来给你看看。结果后来一照，颈椎那儿变形啊，错着位。我说你们家孩子平常肯定说难受。他说老师说这个这头晕头疼，我说这孩子不爱学习，骗我呢。我说他没法学习，他学习成绩好不少，因为他缺血缺氧啊。我给他治了一共治了有十来次吧，就很好了。哎，后来我跟他妈都说，我说你最大的收获是把你家闺女瞧好了。 病人把赵大夫称作恩人，赵永林也把他们当成了朋友。 比如那个头些年我们看庞各庄黑发的一个老先生，突然那天光下子我们门就被推开了，说话啊，哪位是赵大夫？我们就听见这声了，找不着人。后来一看，这人后边爬进来了啊，同时另外一个手上呢，还递了一个那个被我铺盖卷啊。我说我就是赵大夫，我说您怎么着？他说我这个找您来瞧病来了啊，说今天呢您是给我瞧呢，我也得瞧，不给我瞧我也不走了。然后我们给他那个做了一下检查，一看是一个急性的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他呢说呢在其他的医院呢已经治了有一个多月了，也没少花钱。后来是听其他的病人说啊，然后到这儿找我们的。这种情况呢他又不走。就是我们当时这块又没有住宿，后来我们跟其他大夫呢就在我们的里边的治疗室屋呢给他安了一张床啊，让他从这儿休息。所以呢就从我们那儿开始呢就是这个吃住治疗啊，然后包括晚上我们还这些大夫不回去还得陪着他，因为他比较重嘛啊。这么下来有住那儿治疗了有一个多月，我们治到一周的时候，那天老人突然的那个疼痛就缓解了，下床以后一站起来比我高一块，我说我开始认为有1.4米呢。老人在这期间呢也问我说我还能不能再放羊了，家里还有50多只羊呢，要不成我就给他卖了。我说你卖了赔钱吗？他说那赔大发了，那羊都不大嘛，还没下羊呢。我说那这么着吧，老李也都熟了嘛，那个你先找个人给你看羊，过一段时间我说我让你追羊就行吗？老爷子一听特别高兴。治疗一个多月以后老人基本治愈了，当然老人到最后是相当满意，我们感觉老人那个家里条件呢很一般，所以我们在住宿费啊饭费啊包括治疗这些费用我们都减免了很多。老人当时说了，你要瞧好了我送你一只羊，到最后老人春节真是送了一只羊，剥了皮子，我们没法，当时没法不收了，因为那种如果不收是对老人一种，我感觉是那种人格的，就跟看不起人家了。我们只能在其他方面给人家一些个是吧回馈。 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这是很多被治愈过的病人对赵大夫的评价。有很多患者从全国各地不辞艰辛慕名而来。 应该说呢，咱们这儿的患者呢主要呢还是区域咱们大兴区域为主，同时呢有一部分是市区的病人，那么还有少数是来自全国各地，那就是慕名而来的病人，其中有广东的、安徽的、内蒙的、山西的、东北的、四川的，都有很多的省份。其中有一个病人呢山西的，几年前的事儿了，来了就说赵大夫我是慕名来的啊，听原来我们这儿的病号啊您给瞧好的啊，这么我来找您瞧病，我是从家借钱卖了2头猪来找您瞧的病。我开始我真没太那个相信，后来是怎么相信的呢？后来我在给他治病的当中看他吃饭，吃馒头跟咸菜，够可怜的。然后我就跟我们这个医院的我们门诊的负责人说，我说他这块咱们该免的都给他免了，我说来到咱们这儿就是认可咱们相信咱们，我觉得这个对咱们没有什么过多的负担影响啊，咱们做的这个好事吧。 赵永林大夫的病人从各级领导到收废品的小贩儿，涉及各行各业，但是无论贫富地位高低，赵大夫都一视同仁， 患者刘女士说， 赵院长呢，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呢待人呢也特别的随和，一点院长的架子都没有。记得有一次啊，赵院长呢正在给我做按摩，当时赵院长的病人特别的多，后来呢咱们区的一位领导呢也来找他看病，我就听当时赵院长跟他说，说今天的病人挺多的，您还得再等一会儿。那么通过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赵院长呢就是对所有的病患都一视同仁，没有亲疏远近之分，这一点呢真是让人敬重和钦佩。 实际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吧，一直那个奉行呢就是免收挂号费，免收诊疗费，药费优惠15%，那么对一些特殊的群体，我跟他们说了，一个是那个下岗职工，那个军烈属，残疾人，我说咱们都可以更多的减免，但是要需要人提供相关的证件。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刘丽霞对北京永林医院总院长赵永林的专访。北京永林医院自1997年成立第一家永林门诊部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有3家一级医院、5家门诊部、1家体检中心、1家脊柱病研究院、1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员工300多人的大企业了。有很多人都问过赵院长，一个民营医院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而员工为什么流动性会这么小？有的甚至一追随赵院长就是10几年。赵永林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头几年啊，就是我们医院有一个小伙子到我们外科呢工作不到一年的时候，经过检查呢，最后诊断为小细胞肺癌。这种肺癌呢就是恶性率极高，是当时我听到这个以后，我觉着这孩子以后肯定够呛，但是呢咱们得帮助人治。小孩呢也很有决心啊，从看网上看其他资料说自己可以好，我们也给他鼓劲儿。从那以后呢，我们就跟主管院长，我就跟他说不要让他上班了，单独呢给把他家属，把他的母亲，给请过来，然后呢咱们给他单门腾出一间房单间，在咱们这医院那儿吃住，我说咱们都免费的，包括呢他那个治病的一些个自费的那部分，我们该给他负担一部分负担一部分，然后他的工资奖金当时我们都照发的。后来我跟那个我们院长说，我说只要这个大夫只要他在，这些费用你就给我花着，不用再跟我请示了。经过1年左右的治疗吧，最后这个大夫还是走了，然后我们医院的员工啊，跟这个负责人啊，就是帮他把后事料理好了。同时呢，我又让我们的院长给他的母亲5000块钱，然后呢，作为一个小的安慰啊。等这个老人呢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就到我们医院说是感谢我，我说您没有必要感谢，我说这个您的孩子很优秀，我说我们想让他跟我们一起做这个事业，但是最后我说没想到这事儿，我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说您看有什么需要啊，包括您以后要是到北京来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做的事儿，您尽管言语。老人当时就要给我跪下，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我说那就更坏了啊，我说他是老人，说我安顿好了后事以后，我要回北京来报答你，我给你免费的给你，就是给你打工到我就是这个我人不在了，我说您可以到我这儿来上班，我说但是工资我是必须给，否则我没法用您，实际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吧，就是说我们当时那会儿我们企业做的并不大，实际很多人当时也说这个你就可以不管他，让他走了就得了。我觉得咱们不管是这个做什么事儿，首先看你一个人的人性，如果到这个时候在人家危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我比他要强，咱们更应该帮助人家。 多年来在赵永林的倡导下，北京永林医院先后推出多项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充分体现了他的医者仁心，比如先诊疗后结账，为患者提供许多便利与贴心的服务，实行全年无节假日门诊，每星期都有专家坐诊，并实行专科门诊免挂号费和诊金。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刘丽霞对北京永林医院总院长。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